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国婚后，天子心心念念着当年对皇后的承诺，才刚入冬，天子行辕便入了北宫休养。本来只有靖安侯一家作陪，正巧碰上院叔回京述职，他便连自己的小将军府都不回了，死皮赖脸地跟在院琴身边打转，对靖安侯家的小安乐稀罕得不得了。才两天，一大一小两个活宝就臭味相投，闹腾的北宫上上下下不得安宁，只差上房掀瓦下湖捕鱼了。靖安侯舍不得收拾自个儿的宝贝闺女，只得去寻归西出面。这位大靖第一剑客也不含糊，半夜直入行宫，一言不发就把睡得烂熟的院叔提回了帝都的将军府。院叔走了，安乐不折腾了，寒夜才能耐得下心带着弟子园到处转转瞅瞅。雪景茫茫，御前侍卫元首四周，一齐在雪中独行。寒夜手握缰绳，弟子园难得起个早，迷迷糊糊打着哈欠靠在他怀里。 前几日朕去崇文阁，恰好碰上了前几月在春寿里得了魁首那两个少年，他二人至今还心心念念着朕的御酒被你喝了，瞧见朕就一副委屈的样子。 他们还记着呢，我不是遣人送了几坛酒去他们府上吗？怎么，天子赐的是御酒，皇后赐的就不是了？他们还嫌本宫赐的酒不好喝不成？ 他们两个才多大，你都多大了，哪里有和臣子抢酒喝的皇后？ 弟子园一下便来了精神，也不瞌睡了，全然一副老子是皇后，老子赐的酒难道还跌份了不成的表情。 哼，怎么，你不喜欢啊？ 皇后眼才微微一挑，天子就恨不得给她舒舒服服顺下来，连忙表忠心。 喜欢喜欢，谁说不喜欢了？只要你想喝，朕以后的御酒都只给你喝，谁都不赐了。 哎呦，行了行了，丢不丢人啊，别让人听见了，你愿意赐多少便赐多少，我可不管。 弟子园摆手在寒夜怀里换了个姿势。雪色如银，天地安宁，一切突然像是有些不真实。寒夜拢紧弟子园，确认怀里抱着的人是真实的，悄悄舒了口气，突然道， 还好你找到林昭了。 他这个下意识的动作没有瞒过弟子园，他心里有些心疼，附上了他腰间的手。 是啊，还好找到了。哎，你知道我是在哪儿找到林昭的吗？ 在哪儿？当初宫廷安危和地方府衙进驻，也没有找到那个云游天下的小道士。子园到底是在哪里找到他的？ 弟子园归来后，寒夜只知道洛明熙一切安好，两人都默契的没有再提弟子园消失的一年到底是怎么过的。 我是在晋南帝家我娘住的那片长丝花海里面找到他的。 晋南帝府的长丝花海里？ 嗯，当时明熙的身体已经撑不了了，我和他回了晋南，让他和洛伯父洛伯母银辉团聚，他撑到了最后一刻，不愿意在双亲面前，所以我便带着他去了小时候一起长大的长丝花海里送他走。没想到我们在长丝花海里竟然碰到了来采长丝花的林昭。 他怎会去了那里？ 林昭告诉我说，你在怀城养伤三年，从来没有向莫双要过什么东西，唯一开口的便是要晋南的长丝花。莫双费了不少功夫替你寻了三颗长丝花种，你亲手种在了怀城郊外的竹方里，足足三年才开花。 可惜我当时有眼疾，没有亲眼看到， 那三株长丝花开的样子。 林昭自小跟敬善国师学医，他发现长丝花不仅漂亮，花中可能还有其独特的药理。可惜当时竹方里只有三株，你又爱惜如命，他没能拿来做研究。后来北秦归顺大晋，敬善国师辞世，他心无挂念，便去了晋南寻找长丝花来做研究。 原来如此，不愧是敬善国师的弟子，如此执着于医道。当初他确实曾问过我，长丝花在何处最多。我告诉他，晋南地下的后花园里有一片长丝花海。 他研究长丝花不仅仅是执着于医道。你应该知道，北秦人的寿命都不长，尤其是皇室子弟大多短寿。 是，我曾听师父提过，北秦人出自漠北雪林中，血脉里天生便带了寒气，先天不足，寿命不长。你的意思是，那长丝花？ 嗯，长丝花长于极热之地的晋南，难以存活，却天生是寒症的克星。灵照就是在怀城照顾你的时候，发现了长丝花的特性。他想要找到治好北秦子民先天之症的办法，所以才会千里迢迢地去晋南研究长丝花。但长丝花用药从来没有人试过，若非明熙命在旦夕，灵照也不会贸然给他用药。明熙病得太重了，在灵照的治疗下，足足昏昏沉沉了半年才渐渐醒过来。我不敢离开，便一直留了下来。 那这半年你们在哪里替明熙治病？ 弟子园消失的这半年并不在地北城，这韩烨是知道的。 你猜？ 在安乐寨吧。 韩烨果然是知道的，地北城被你的探子查了个遍。既然你猜到了我去安乐寨，怎么不遣人来啊？ 朕的国土里只有这一处，永远不会被侵扰，那是朕的资源长大的地方。 弟子元一生披荆斩棘，一颗心刚硬如丝，却在听到韩烨这句话的一瞬间柔软了下来。他看向韩烨， 我有时候想，可能真的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如果当年不是你在怀城让灵照看见了长丝花，或许他永远都不会去晋南，我和明熙也不会机缘巧合碰见他，我呢，也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来陪在你身边了。 朕是天子，受命于天，老天自然会帮朕。好在这些事情都过去了。晋言昨日来说，行宫里出现了雪狐，安乐天天缠着他要去看。走，咱们去接安乐，带他去寻雪狐。这。 韩烨说着，一拉缰绳，挥起马鞭朝内宫而去，欲接安乐那娃娃。弟子元这几日却被那小祖宗闹腾得不行，脸一垮。 安乐要看，你带他去看就是，拉上我做什么？ 朕觉得你要多看看安乐。 本宫又不是他爹娘老子，凭什么一天到晚围着他转？ 瞧多了，你就有觉悟了。 什么觉悟啊？ 子元。 嗯， 你不觉得咱们的宫里该添个像安乐一样的娃娃了吗？ 哼，跟爹安乐一样，你也不怕累得慌？ 不怕不怕，安乐小时候就是朕一手带大的，朕有经验。 风吹过，两人的声音自雪中而来，消散在这天地之间。世间之事不过生死富贵爱恨嗔痴，其中者生最重，爱最执着。茫茫天地，渺渺人生，弟子元穷尽一生终于懂得，即便所爱隔山海，山海亦可平。 有声剧帝皇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